is half be 就可以了。half 直接加名词就表示是这个名词的一半。 好，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个问题。Don't the nuclear stations cost more to build? Don't the nuclear stations cost more to build? 大家标好 don't 开头否定，那么结尾呢却是一个问号。英语中把这样的句子呢叫做否定疑问句。那么否定疑问句就相当于我们汉语中所谓的反问句了，它是以否定的形式表示出了强烈的肯定，所以这里呢它强烈的肯定了 nuclear station cost more to build。 这也可以算是建设核电站的一个缺点了。核电站厂的投资呢，一般来说成本都比较大，电力公司的财务风险比较高。Yes, they do, but their cheaper running more than offsets this. 那么在这句话中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 ,their cheaper running, 大家把它们下这三个词下划线，整个是做这句话的主语 ,offsets this.Offsets 是谓语 ,this 是宾语 ,more than 这就是状语。这样一来大家对这句话的句型结构就泾渭分明了。They are cheaper running. Running 做名词是表示的是运作的概念，运转的概念。所以说核电站呀运转起来非常的便宜。这样一来呢 ,more than offset something, 注意这个固定的搭配 ,more than offset something, 表示大大的抵消了某事，所以说运作起来便宜，这就大大抵消了它的建设费用。 接下来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and nuclear stations are cleaner in operation, aren't they? Aren't they? 这里啊它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反义疑问句，虽然我们大家在学习英语初级阶段的时候呢就已经学到了反义疑问句，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把反义疑问句朝它这个更高的一个标准，或者说让它呢也像核电站一样由量变到质变去理解它。反义疑问句在英语中呢往往它是希望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是一种加强语气的说法，所以这里呢Nuclear stations are cleaner in operation, aren't they? 并不一定翻译成这个核电站运作起来是非常干净的，是吗？而是要把它理解为核电站运作起来更干净，你说是吧？希望对方给出一种肯定的回答。那么大家记好这个固定的短语 ,in operation 表示运作起来、运转起来的概念。 In operation, 另外呢，这种口气大家也应该学习一下，表示对方呢对某些事情一知半解，但是并不太肯定。 另外呢在这句话中呢我还想补充一点 operation 我们不要把它总理解成是做手术的概念，其实在国外真正的手术呢要被称作外科手术，就是 surgery 这个词 surgeon 外科医生 surgery 外科或者是外科手术。 Yes, and they are better looking than conventional stations and can be sited in places unsuitable for conventional plants. They don't have to be near railway lines or deep water channels, and they can be built nearer to centers of population than before. 我们看第一句话 Yes, they are better looking than what what? Better looking than. 记好这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A.Is better looking than B 表示 A 比 B 的样子看起来要漂亮，或者我们说美观。 And it can be sited in places unsuitable for conventional plants. Be sited in 生词表里我们就学到了 Be sited 加上一个介词短语做状语，表示被建在什么什么地方。那么核电站呢往往建在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Unsuitable for conventional plants 大家把它下划线 Unsuitable for conventional plants 这是 places 的后置定语，表示呢它们的外观比常规电厂好看，而且可以建在不适宜于建常规发电厂的地方。They don't have to be near what what Don't have to 大家把这个短语下划线 Don'thave to do something. Don't have to do something 往往表示没有必要做某事，没有必要做某事。所以我们说呀，他们没有必要呢建在铁路线或者是深水河道的附近。And they can be built nearer to centers of population than before. Than before, 大家下划线，往往我们也可以采用 than usual, 表示和常规相比，和过去相比啊，它修建的地方呢，比过去更加靠近人口的聚居地，或者叫人口中心。所谓的这个人口中心呢，就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在英语中我们说人口稠密的地方，可以用 densely populated place 来表示，那么人口稀少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常用 sparsely populated place 来表示。 Yeah, densely populated place, 人口稠密的地方。And all this means cheaper electricity for the housewife, doesn't it? 好了 all this means, 大家不妨呢把这个句型结构给它记好。All this means 加上一个宾语或宾语从句时往往表示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什么。All this means 什么什么。那么这一切就意味着对于家庭主妇来说用电是不是就会更便宜了呢对吗又是一个反义问句这是加强语气希望对方给出肯定的回答 Housewife 我们说这是家庭主妇但是在美国英语的 slang language 俚语当中呢家庭主妇还可以被表述为 homemaker、 嗯、Yes, you're right 好了 Yes, you're right 往往表示呢这个同意对方的意见除了我们在肯定对方的意见时除了可以使用 Yes, you're right 也可以表示 OK, that's the point OK, that's it 通通可以表示肯定对方的观点 嗯，我们都知道呢核电厂会产生大量的放射性的废料此外呢核电厂的反应堆也会有大量的放射性的物质如果在事故当中释放到外界环境的话会对我们的生态和民众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呢兴建核电厂也比较容易引发政治方面的一些分歧看来核电厂真的是一把双刃剑这也需要我们的科学家们不断的去攻克 这也就印证了我们在学生词时的第一个生词 There is not any advantage without disadvantage 任何事物都是有利就有弊 好有关核电站的内容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Conversation Nuclear power stations What's the advantage of using nuclear power in the generation of electricity? In an advanced reactor, as much electricity can be made from 1 ton of uranium fuel as from 75,000 tons of coal. Then you need only a few truckloads of fuel at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instead of many trainloads of coal. Exactly. Is electricity from a nuclear power station cheaper than from a coal-fired plant? Yes, of course.The cost of operation of nuclear stations is only half the cost of even the least expensive coal-fired stations. Don't the nuclear stations cost more to build? Yes, they do. But their cheaper running more than offsets this. And nuclear stations are cleaner in operation, aren't they? Yes, and they are better looking than conventional stations and can be sited in places unsuitable for conventional plants.They don't have to be near railroad lines or deep water channels, and they can be built nearer to centers of population than before. And all this means cheaper electricity for the housewife, doesn't it? Yes, you are right. 现在回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课当中出现的语法的重点。 好了我们在课呢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一课的语法重点那就是分词做定语的用法。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单个的现在分词或过去分词做定语时要放在所修饰词的前面。如果是一个现在分词短语或者是过去分词短语做定语时要放在所修饰词的后面。这是一类了。另外我还要强调的一点是现在分词做定语时它不仅可以表示正在进行也可以表示存在的一种状态。那么过去分词做定语时呢不仅可以表示被动也可以表示完成的概念。就像我们说 exposed rocks, 不要把它理解成被裸露出的岩石而表示裸露的岩石它是一个状态而并非被动。 好关于这部分内容呢大家可以参考教材上的第85页。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吴老师 See you next time everybody Catch you later Don't be a fool, don't be blind, heart